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48章，李宇就攞住一把汤鱼刀，两只手血淋淋咁喺幽灵烧嘅额头嗰度翻嚟翻去。就系喺大家都有啲受唔住呢啲咁嘅剧烈腥臭嘅时候，佢嘅神色就变咗一下，右手嘅两只手指一合拼，然之后做出个向外勾嘅姿势，跟住一个红当当嘅嘢就俾佢勾咗出嚟，咕噜咕噜咁啊碌咗喺个地下上边。呢个系一个圆形嘅嘢，外表啊包住一层血红色嘅肉膜。我喺以前做卖鱼嘅时候，亦都经常杀海鲜一类咁嘅嘢，但系就从来都唔知道喺章鱼嘅脑袋里边会有一个咁样红色圆圆嘅肉丸仔，唔通真系有猪？段飞就揞住个嘴仔，个面呢就变晒色咁讲： 睇嚟我今日中真系食唔落饭啦！阿英，我哋嘅午饭系乜嘢啊？ 阿英就讲。原计划我就諗住係铁板章鱼嘅，而家我諗你哋都食唔落㗎喇，臨時改为大马鲛鱼炖薯仔。豆腐个苦笑住咁讲： 哎呀，又係呢、這个，自从上船一直食到而家。 阿英就笑咗笑讲：咁啊，我哋只有两样揀㗎咋， 一唔係呢我哋就係食返铁板章鱼囉。 我入咗一入手讲：哎，唔好再提食㗎，就炖薯仔算啦。跟住我就踎低身，将呢一个咁嘅肉丸仔啊执咗起身。我唔系好怕污糟，因为以前汤海鲜都习惯晒噶啦。这个肉丸仔捏喺个手里边就硬硬地嘅，似乎里边好似包住啲咩嘢咁。我啊立即试下揾只手去撕去咗表皮嘅肉膜，喺嗰个红色嘅肉膜撕开咗之后，瞬间一阵嘅宝光就耀眼而出，我即时就觉得眼花缭乱，船上嘅其余人都纷纷咁喺度惊叹。嗰一阵嘅宝气闪烁咗一阵间之后，先退去咗光华。定眼一睇，原来就系一个好似白鸽蛋咁大嘅圆运宝珠，色泽就乳白，好似珍珠咁嘅，质地咧又比起珍珠啊更加通透。在船灯的照射下边，流动住耀眼的华光。在以前我陪萧正行过啲珠宝店都亦算好多，但是从来冇见过咁夺人眼球嘅珍宝。呢一样嘢嘅华光同埋我手上嘅血腥肉膜交织埋一齐，形成咗一种好奇特嘅对比。李宇自己可能亦都冇料到，讲嘢都开始有啲啰嗦起上嚟啦。 哇、啊、你睇下真係有猪啊，好险好险，幸好冇直接啊掉咗佢，睇嚟祖先流传落嚟嘅嘢真係仲有道理㗎喎。 讲完跟住又去解剖另一隻幽灵烧啦，有咗上一次嘅经验，佢亦都摸准咗灵珠嘅大概位置，冇几耐真係又俾佢勾出咗一粒珠，比我手上呢粒仲要大。豆腐嘅讲法亦都系无可厚非嘅，嗰样嘢本来就系机械人几个人合力搞出嚟嘅，即使而家佢哋唔要，亦应该算到我同阿豆腐头上嚟啦。但系利益呢样嘢就系咁㗎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份分一啲，豆腐就唔系几贪心嘅，佢就按照道理办事，但系懵然都唔知道自己已经得罪咗人。唉，真係唔怕狼一样嘅敌人，就怕猪一样嘅队友。好在光偷四人呢对呢件嘢都唔係好睇重，而係交到咗林教授嘅手入边，大概就係想充公咁嘅意思。林教授就扶咗一扶眼镜，严肃谨慎咁将啲嘢收咗起嚟。佢讲： 我就只係知道庞猪呢种出猪嘅情况实在罕见，呢两样嘢都好有研究价值。 转眼之间，李宇就拍一拍嗰隻血淋淋嘅手，将两只幽灵烧嘅尸体啊抌咗落海。 大家喺呢一晚黑都可谓惊心动魄啦，转眼就快天光，又饿又攰。阿英啊，嗱嗱声煮咗一镬食嘅嘢出嚟，大家亦都冇心思谈天说地，快快食完，跟住就倒头大睡，补翻一夜嘅消耗。呢一觉啊，瞓得好长。我醒嚟嘅时候睇睇手表，足足啊瞓咗8个钟，从黎明嘅5点钟一直瞓到中午1点，精神体力都算系恢复翻过嚟。我行上船头嘅时候，就见到只有阿英喺个指挥室，坐喺一排现代化操作设备前边操作住船只，其余嘅人仲喺度瞓觉，鲤鱼亦都换咗落缸。我就冇咩做，点咗支烟，坐喺阿英旁边啊睇佢操作，随意咁同佢倾下偈。冇几耐，阿英啊突然间讲，好似要变天咯。我顺住佢嘅目光，透过透明嘅玻璃前台睇出去，只见外边嘅天空唔知几时布满咗一层嘅阴云，睇个样好似想落雨。我啊岌咗岌头讲，海洋嘅环境话变面就好似翻书咁快。阿英可能都攰啊，佢啊打咗个喊路，两只眼睛啊水汪汪咁。我睇佢一个女人可能都好耐冇瞓。我头先喺旁边咁睇咗一阵，亦都大概知道系按照事先设定好嘅导航程序，掌握咗大半。于是我就叫佢去休息先，我嚟帮手睇住。阿英听到咁讲，真係非常感激咁笑咗一笑，让过个位置，同我解释咗下指挥台嘅一啲基本操作，然之后就一路打住喊路咁返咗去休息室。喺呢个时候係中午1点几，喺夏天里面依家应该係阳光最为炽热嘅时候。但係而家天上係阴沉沉咁，空气中有啲闷热，成部船上边嘅人除咗我，其他嘅都喺度休息，亦都冇咩事好做。我一个人闷喺指挥室，一边调整住航向，一边想写啲咩嘢咁。呢一次出海真係唔太顺利，亦都唔知道唐江泽嘅鬼魂係咪仲喺个船上边。根据导航嘅指示，按照呢个速度航行，我哋呢应该喺5小时26分之后，我哋就应该能够到达渤海海岸。一边系咁諗，我一边睇住外边嘅海天。而家咁样一眼望落去，我忽然之间就觉得有啲唔妥啦。而家外边嘅天气阴暗得有啲唔寻常，比我头先同阿英讲话嘅时候显得更加暗。虽然深圳亦都系一个靠海嘅城市，但系海上变起天嘅时候，海岸线是会被封锁的，所以我亦都冇经验嚟判断咁样嘅天色之下究竟系属唔属于正常范围。喺之前薄薄嘅乌云就好似浓墨咁铺满咗成个天空，亦都睇唔到一丝嘅阳光。佢哋好低垂咁压向海面，俾我嘅感觉系天同埋地之间好似从来冇好似而家咁接近，有一种想冧落嚟嘅感觉。就喺我考虑緊呢一种天气系咪正常嘅时候，阿豆腐踢住个拖鞋从休息室上边上嚟，佢睇咗一睇外边，咦咁一声，然之后讲，哎，睇佢样好似想落雨喎。话音刚落，乌云之间突然间划过一个紫色嘅闪电，然之后瞬间中环爆发出夺眼嘅光辉，成个世界霎时一光，又即刻堕入黑暗。伴随住闪电，云层里面响起咗隆隆声嘅雷霆之音，一声接住一声，连成一片，震到我哋耳心都发麻。我嘅警惕性等我冇办法置之不理，于是我同豆腐讲，喂，唔好傻住咁啊，快啲去叫阿鲤鱼佢哋上嚟啦。呢一下变天，海上肯定有风暴，船只嘅操纵同系由专业人士嚟指挥比较好啲。豆腐岌咗下头，即刻就向休息室嗰边走去，先行到一半路，就从楼梯嗰度退返嚟。原来鲤鱼已经一边着衫一边向外冲，諗嚟可能佢都系俾啲雷惊醒咗啦。 佢呀喺个嘴里边大声咁叫住，喂，咩回事呀、啊、好大个雷哦、啊。喺海上天气系一件好重要嘅事，人类唯一可以依靠嘅就只有船隻。船隻系唔系安全，好大程度上就同天气有住密切嘅关系。大海上边风暴就比较常见嘅，而且现代化嘅船隻只有动力系统，抗风暴呢仲系比较强，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唔使担心，只有遇到一啲特大嘅风暴先会有危险。咁一般行船出海嘅时候，连接住嘅系统都会有天气预报，唔适合出海嘅时候呢，渔民都会停止行船。鲤鱼系比较在行，佢睇咗一睇天色就皱起咗眉头。随即佢就连接起咗导航系统，按咗几个按钮，然之后调出咗一份天气嘅数据。上边显示今日我哋所处嘅呢一个区域系风平浪静，系一个适合出海嘅日子。阿豆腐盯住啲数据，搣住个嘴讲，好明显喺度扯皮啊。所以讲天气预报啲咩嘢真係唔可信啊。鲤鱼就重新坐上咗指挥室，佢就讲，睇天气呢一次风暴啊嚟得有啲厉害，我开一下风力测速器先。喺过去海上边测量风暴呢，一般就係用风力球呢一类咁嘅嘢。而家已经发展成为咗风轮，亦都会自动录取数据嘅。冇几耐，显示屏就传嚟咗一串嘅数据，鲤鱼嘅面色嘅即时有啲发白，讲：哇，风速达到每秒39米，系13级嘅强台风、啊。哎呀，真系当刻咯！今次佢讲呢一段话嘅时候，海图上边嗰一个荧光幕嘅右上角仍然系挂住风和日丽嘅图标，真系显得极为讽刺。而家喺外边已经电闪雷鸣，其余嘅人亦都陆陆续续咁聚集咗嚟指挥室。由于呢一度嘅窗门系封闭嘅，所以我哋只能够透过玻璃睇住外边翻滚嘅乌云同埋刺眼嘅闪电，听住震耳嘅雷声同埋海浪涌动嘅声音。海风系感受唔到嘅，不过按照传嚟嘅数据睇，如果真系13级嘅话，我哋而家处于大海，亦都位于风力嘅中心。咁外边啲风就一定好强啦。如果个体型好似头先嗰个细蚊女咁嘅个头，我諗一出去就会直接被卷上天空。我哋而家位于指挥室，但係凭听嗰啲声音同埋嗰隻船啊越嚟越强烈嘅摆动，咁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嗰种威力啦。一时之间大家亦都冇敢向指挥室外边走。喺呢个时候，顾文文突然间讲，咦，嗰、那个细蚊女而家去咗边度啊？段飞就讲，佢一直瞓喺阿英嘅床上边。阿英一听亦都好惊讶咁讲，头先陈先生替我顶班嘅时候，我返去瞓觉都冇见到人喎，仲以为佢会同你哋一齐添。